忘不掉的，如今你是否还记得？来，转身不算告别，分离却分不开。若是遇见从前的我，请待他回来。长发及腰，嘿，归来娶我可好？等你等得忘了笑，秋了头上的金不要。怕每一天的煎熬，

着玻璃，静静地望着他，我愿意用爱轻轻拥抱他。

拥抱那么多，奇迹。